说上天的真的是很有意思啊，猫呢喜欢吃鱼，猫呢却不能够下水，鱼呢喜欢吃蚯蚓，鱼呢却不能够上岸。人生呢就是一边去拥有，一边去失去，一边选择，一边去放弃。人生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样样顺心的。所以呢，不和别人较真，因为呢不值得；不和自己较真呢，因为伤不起；不和往事较真，因为真的回不去啊。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下面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巍的一首，叫做是《我的爱》。这样一首歌曲呢，依旧保持了许巍音乐的一贯的高品质啊。那么整首歌呢，给人一种亲近自然、拥抱内心的一种感觉。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繁杂，置身于山水之间，闭上眼，张开双臂，深呼吸，静静体会自然万物的生命气息。歌词当中呢，也提到的鲜花、远山、蓝天、沧海，都是美好的意象。所以呢，这样的歌安神又治愈，赶快来听一下吧。来自许巍，《我的爱》，掌声有请。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拨开，今宵宁静在心里，古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 仔细观察，大概最近会发现，最近一个月各大音乐排行榜的网站的榜首呢，都被一个人占据了，那就是蔡徐坤。那蔡徐坤呢，19岁的人生呢，像一颗硬糖一样啊，磕破过几个角，那甜味呢，却倔强的丝毫不下降一度。那 Pull Up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把恋爱当中精致细腻的情感呢，藏进了慵懒的曲调当中，里边呢有回忆当中的茫然无奈，也会有眼前的释怀感性。他把自己最柔软的一部分，一丝不落的释放在了歌曲当中，是心灵全盘脱出的一次深呼吸了。所以，那么来听听看，来自蔡徐坤带给我们的 Pull Up， 掌声请。 I've been losing my mind. I've been drifting down.

好的都已经送你不要，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这样，反正你不要了都好。说不清他比我适合这种时刻，还是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也许没资格，也只能怀念了。我懂没有意外了，或许他比较适合这种值得，他说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最好不要记得，最好不要记得，最好不要记得我。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薛之谦的《最好》啊。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由音乐人郭顶参与了作词和创作啊，这也是薛之谦继与他《有没有》《小孩》《动物世界》《骆驼》等品质金曲合作之后再度携手，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提到这样一个人呢，一说到他的名字的话呢，大家一定会停留在他极具魅惑的雅还有高亢的嗨歌啊，那就是黄龄。那直到看到了《镇魂街》呢，才知道黄龄呢也是可以演唱热血的漫画主题曲的。那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黄龄的《等待》啊。那这样一首歌曲呢是在描写兄弟感情的，简直是被他演唱的丝丝入口，所以呢我们来一起听看看咯。有请黄龄带给我们《等待》。 中的脸，你说过的永远变成心碎过后的碎片，微笑着的眼，泪水还没干，挥动着的手守护谁的誓言。

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门票。再来关注一组影讯，由蒋昌科执导的《江湖儿女》于9月21号公映，如今电影上映6天，票房已经破5500万。蒋昌科在昨天进行的一场媒体见面会上直言，如今的票房成绩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影片讲述了在2001年的山西，一对恋人之间错综复杂、横跨17年的犯罪爱情故事。昨天，杨超越在密集的工作行程中，特意和工作人员一起看了一场《江湖儿女》。刚刚结束全国路演的蒋昌科导演，也在映后赶到影厅，和这位95后新生偶像来了一次跨界大碰撞。提起是否关注过杨超越，贾导笑称，我当然关注了，因为我是歌迷舞迷，我还是迪厅小王子呢，所以一直关注节目。至于杨超越是否有机会加入贾樟柯宇宙，贾导表示太有机会了，如果有歌舞元素的电影，他一定能够胜任。最后再来关注，美国新线影业已经拿下《釜山行》英文翻拍版的版权，将由温子仁和 Gary Dunderman 担任制片，后者还将编写剧本。2016年原本《釜山行》讲述从首尔开往釜山的特快列车上爆发丧尸病毒，一群乘客们挣扎求生，故事的核心是一个离婚的工作狂父亲和他女儿之间的关系。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部、西部、南部环路只有少数路段车多排队，东部环路压力最为突出，东二环、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through, made me stronger. Yeah, baby, and making sure you lose the war. In the end, I will let you go. I say it's over now. Let you go, so tear for more. All the past you think you're fighting, and then you lost the war. I'm gonna stop till you wonder if you really think you are, think you are. In the end, baby, you just lost the war. 关于爱情的 Love Beatle 呢是他的理解，关于人生的 Love Beatle 是他的态度。2018的 Mac 呢携手最新单曲 Love Beatle 呢再次的回归到了歌手的身份，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作品。通过音乐的方式呢彰显年轻人应该有的一种人生态度，既是告诉自己，也是向所有的人表达，所以人生呢就是一场与自己的升级战役，要经历千千万万的锤磨打炼，坚持不懈才能够成就最好的自己。那所以 Love Beatle 呢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彰显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我们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江映蓉推出了全新治愈单曲抱一抱自己，像一个朋友在你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带来了一份恰到好处的陪伴。人总要经历一些难过的时刻，孤独的时候没人陪，想安静的时候被打扰，理解你的人经常不在身边。成年人的世界是冷暖自知的，生活不容易，抱一抱那个努力的自己，再提醒他一下，不要变成那个讨厌的人。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江映蓉抱一抱自己。 不知不觉你变成现在的自己，猛然想起你觉得充满了恐惧，他们大人看起来都好有自信，你总是有点怀疑。现在的你是个长大了的自己，很多的困难你得自己处理，有时候忍不住你垂头丧气，我是不是真的不行。抱一抱自己，哄一哄自己，想哭一下也没关系。你已经尽了全力，没有人会怪你，像那首歌说 Stand by me。 亲爱的抱一抱自己，宠一宠自己，想坐下来也不要紧，你只是忘记带信心。 我还有两个一，

翅膀。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就是